色的太阳照遍江烟，分手的腼腆翻云浪， 激起彩面 管子通向东方也，天然气送那上海港， 一家的一个游泳飞上了天野，北西风采八千里量， 呀呵呀呵西， 什么呀呵西， 新疆的石油呀呵西，呀呵呀呵西， 什么呀呵西， 新疆的石油呀呵西。 高速公路多漂亮耶，火车贯通了南北疆， 一架架飞机飞在蓝天上耶，地上是新修的航空港， 天上地下开通了新的丝绸路耶，欢迎朋友新疆来观光，洋不洋的心， 什么洋的心耶， 新疆的交通洋的心，洋不洋的心， 各族人民大团结，共同为建设家乡献力量， 新疆人唱火一样的热烈，欢迎各地朋友来新疆，呀克呀克西，什么呀克西，太大新疆呀克西，呀克呀克西，什么呀克西，太大新疆呀克西，